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今天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所以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不过到晚上8点，你就可以在逍遥自在的在这个五环路以内走了，但是一定要等到8点之后。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相比昨天可能是低了1-2度，今天是2到13度，空气质量是凉，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防寒保暖的。 是的啊，今天刚刚在上电梯的过程当中碰到了技术中心的张主任，他说今天绝对不止2度啊，有可能已经到0下了， 是体感温度显得比较低。 是的，确实挺冷的啊，这是来到北京的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北京冷。 是， 就被窝 你是被子盖的是夏天的被子吧？ 我盖了3层被子啊，仍然就是坚持着起不来啊。所以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把暖风开起来啊，把频率调到 FM98.2，这些标配都完成以后， 你就可以开心的上路去上班了。 对，在启动啊。我们还有2种网络收看的方式。 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最重要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方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第二种呢是通过新浪的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和我和张悦。我和张悦今天特别有看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俩今天穿的特别搭。 是的， 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我俩 俩是怎么个打法了。 对啊，就是绿叶配红花 啊， 对。 而且我们之间是没有这个 没商量好， 没商量好啊，就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决定、啊。 这太默契了，我都不敢直视这个画面了。 啊，主要是我们今天呢聊的仍然是艺术方面啊，是这个大咖带你聊艺术的系列的第三集。 嗯，叫做音乐学院里的小秘密。 嗯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 董岱和陈霞琪，先请他们来自己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董岱。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的陈霞琪。 哎，大家可以把麦离得稍微近一点啊，这样可以大家听清楚你们 对 分别到底是谁。 是的，而且我觉得董岱有做这个晚间节目的潜力， 就是说话很温柔的感觉哈。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董岱。 我们应该晚上请他来。 是的啊。另外一位这个就是感觉就是早间节目是吧， 就很有活力的一个声音。 对，很有活力啊。两个人一搭和一红一绿差不多。今天我们的组合可以啊。 今天我们老是那个反差组合是吗？ 嗯 嗯，其实两位是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啊，你看现在董岱是指挥系的，陈霞琪是国乐系的，对吧？其实他们本科好像都不是这个专业的，是这样吗？ 啊，我是。 你是这个专业？ 对。 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国乐系主要你们都涵盖了哪些方面呢？ 国乐系主要就是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总称。 嗯，不是专门去研究某一种乐器吗？是总的来说都要去。 不是，它里面也包括了我们就是我的专业扬琴，还有二胡、古筝、琵琶、笛箫、管乐的这个，还有打击乐、大鼓啊，这些都有。 嗯， 所以这些乐器你都会。 二胡会一点， 二胡和扬琴它比较。 打击乐也可以接触过。 是的啊，就是在我们青年广播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叫伍周彤，他也会弹拉二胡。 哦。 他原来也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 是这样啊。 是的啊， 那就是他的大师哥了。 对对对。 嗯 啊，所以拉二胡的我们都特别佩服他们啊，就觉得他们特别有潜力。 还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我们的吴老师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啊。 看看自己的师弟啊。董岱呢是指挥系。 对。然后我的本科不是我这个本专业。我的本科是那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 音乐教育系， 对， 也就是从研究，然后你现在走向了实践，是可以这 样说。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其实音乐学院里面的系的你们所学的内容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比如说音乐教育系的话，我们以前可能会更加着重于比如说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说教育心理学，还有各种对于就是和教育一类相关的，特别是与音乐教育相关的一些学科。那学院作为指挥的话，其实跨的还比较大，因为指挥系里面基本上是分为两类，一类是合唱指挥，一类是乐队指挥。然后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合唱指挥一般都是挥的是合唱，合唱团，那乐队指挥就挥的一般是管弦乐队或者说是国乐队。 所以这两种差别很大吗？ 有一些，因为怎么说呢，就乐指挥它自身是没有乐器的，不会像扬琴或者钢琴或者这样它自身有乐器。那对于指挥而言的话，它的它怎么来展示音乐，那就依靠它的棍尖或者说手尖来挥合唱团或者说是挥乐队。那合唱的音色是人声，这合唱是人声，那乐队是器乐，所以这两类还是比较有差别的。 董岱是指挥系，你们指挥系有多少人啊？ 人挺少的，其实人挺少的。 因为我在想，你看一个乐队里可能有很多拉二胡的，或者说弹吉他的，或者是什么小提琴啊，什么大提琴，但 指挥只有一个。 对，所以你们专业应该人挺少才对。 就我们专业多的人也就五六个一届，然后少的话可能一届就只有一个。 是的。 你说的是研究生是吧？ 不，本科也是一样。 本科也是 都人都挺少的。 是的，您一个指挥你对吧。 所以培养的就很精了。 对，培养的很精。 对， 所以你们比如说指挥圈里边基本上也就这些人就拉一个群就可以了。 对，我们 逢年过节在里面发个红包，然后全国的指挥家都在那边抢红包。哎， 还好还好，就是整的来算全国的话人数还不是特别少的，应该算。 那当时为什么想从这个音乐教育转到指挥呢？ 可能跟我自身经历有关吧，因为我其实在音乐路上绕的弯子也不是绕的弯呐，就应该说是 走的路比较多， 因为我从小是学习钢琴，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接触了指挥，接触了作曲，那个时候会有学习作曲一段时间，后来本科又考到了音乐教育，就是我始终是在找一些可能自己最想作为职业或者说最想作为一个发展的一个路，所以最后的话接触到了指挥，接触到了管弦乐，其实自身本身是很喜欢的，所以就后来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从音乐教育转行就转到了指挥。 这些指挥跟你之前的比如说钢琴啊作曲啊然后音乐教育这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让你从而就只喜欢指挥这一类呢？ 差别的话就是指挥让我可能直接的能感染到我，就不应该说是指挥，更应该说是管弦乐，或者说整个它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多样化的非常蓬勃的一种感染力，就特别能感染到我。所以而且学习指挥呢，它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各个方面都必须要学习，因为你作为一名指挥，那比如说乐团里面有小提琴有管乐有大提琴，那这些乐器你都需要去了解，那就可以促成一个推动力，让我去更加的全面的去了解音乐，去了解这个让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是，陈霞琪，我们知道是本科的时候是学习扬琴，现在应该也是。 对，现在我的专业其实是那个扬琴，但是我个人爱好还是蛮多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也接触过指挥，接触过作曲，然后接触过。自己研究就是电子音乐的制作啊，然后打谱啊，跟音乐有关系的。然后，在扬琴的话，我是从小学的那会儿开始，一直到现在。 是你自己选的吗？ 应该也是他选我吧。对，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一开始我没说过我还会二胡啊什么。其实我在老家，我老家是广东汕头。然后小时候就那个老师他就问我要不要学点乐器啊什么，然后。我当时就看到有二胡还有扬琴，然后就看着呢，他一开始本来是想着说学二胡，但后来因为二胡的音比较难嘛，所以就扬琴它是固定音高， 对， 所以说先学一学扬琴试一试，然后再转二胡什么，结果上手太快了， 还是要转到二胡是吗？为什么你是喜欢二胡多一些？ 然后小可能是一个爱好吧，但后面其实我就不后悔了，因为扬琴确实是比较喜欢它的全面性，左右手的一种协调。然后到附中那会儿，就是有六年在附中我学扬琴，就在参加乐队这个过程中，我就意识到被指挥这样指的感觉，他那个位置挺感兴趣的。所以因为当时的那个想法，等到我本科刚好学校有那个指挥的这个选修课，我就去听有什么合唱指挥还有乐器指挥那两个老师的，我去听完之后，我也有就是因为学了这些，那外面刚好又有乐团什么，我就出去实践了一下，觉得也蛮好玩的， 感觉也挺好的。 当然也是一个爱好吧，那这条主线扬琴主线还是接着，等到大三那会儿，就是突然间想写一首曲子，但这首曲子其实萌芽是在我初一的那会儿，就是我当时， 也就是说在很多年前了，应该是 9年前， 对吧？你大三，九年前， 大三差6年前吧，我想想，14年那会儿是大三，对，然后当时就反正一直在想，然后这首曲子也是写了一年，就我。通过写了一首自己觉得还行的曲子，我就发现演奏的这个对于乐曲的理解什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就对于一首曲子来说，不会像以前演奏我就按照它里面这个做的要求，然后现在我会开始猜想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对我这个演奏也有帮助。 今天带来自己作品了吗？ 我今天带来 带来了，叫什么名字啊？ 思古幽情，是在 是一个视频对吗？ 对，第一个文件夹，不是这个，是在原创作品那里。 就是是一段视频，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 视频 的 内容是你自己，应该是摄像机放在扬琴上边对吗？ 不是，是一个音乐厅，然后我一个人在上面独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思古幽情，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这个 就不是这个。 春上面写 不是、这是我本科演奏的一首曲子、 那我们欣赏一下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考验臂力，就有的时候你稍微的， 我觉得跟速度也有关系啊。是这样吗？ 综合性的，就谈到这首曲子要很专业，然后它里面的一些手法上的运用啊，泛音啊，强弱起伏，气口，就我当时弹这首我还是觉得特别难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这首曲子还蛮有难度的。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学科了，看来啊。 对，我们这扬琴也是一个专业的，而且刚刚不是说过嘛，就是钢琴跟扬琴其实也是同宗的。因为其实扬琴是在大概400多年前然后传入到我们中国，它其实是世界性乐器的，就是通过丝绸之路然后传到中国，并且得到了发展，包括一些匈牙利、土耳其、美国、英国都有这些乐器，我们每2年都会举办那个世界扬琴大会。对，然后它为什么同宗，因为它都是属于击弦的，其实钢琴它是用那个键盘机械式然后里面的操作，我们扬琴是直接用手。所以我个人我也弹过钢琴，我觉得在扬琴上面它的那种人的这种主动性会更强一点，包括音色上的一些对比，然后你们能听到的一些变化都是钢琴无法做到的。但钢琴它有它的一个它非常好听的声音，那扬琴它更多我个人感觉是灵活性的。对， 看来这首曲子应该是经过大量时间的练习的。 对，当时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录制的一个删减版的。 删减版有7分钟啊。 对，他有的，然后他我删掉了一个第二段的。 而且你看他其实这个类似于这个敲东西的这个小竹棍儿，我感觉 青竹 啊，我感觉就是他就是各种技巧哈，不一定是这样敲，有可能这样插。 对 啊，有可能轻轻敲，有可能使劲敲。 是这样吗？ 对，它主要的总统就是击弦类的，就是琴竹当机，然后还有反竹的一个声音，还有拨弦，就把琴竹反过来，然后通过拨弦。 是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为什么？就是你感，就是你自己的劲 就是这个力道也是配合这个音准的其中之一的标准吧。 没错， 对，你比如说你要， 所以这个手腕要很有力。 对，比如突然情绪一激动，这个音可能敲过了。 对， 就有可能这个 影响美感， 对，感觉就一下子好像很突兀。 就是这首曲子，我曾经为了练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小轮，为了练一个小轮音，我可能就那个音，我练了大概一个星期 啊， 就只要练它，就是为了追求那个声音，并且就像我们很自然的去说话一样，要去练它。 嗯， 对，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能下来，弹到现在这样。它其实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嗯， 所以你还要把这个谱子背下来，对吧？ 啊，对，就要把它背下来，然后再去，就像雕刻一样的，一点一点的去雕刻它。 那专业级的老师肯定会能听出来你哪个地儿敲错了，是吧？ 对 了，我们是听不出来的。我们一般都觉得听得好听， 这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曲子。 是的， 是很有名的一个曲子吗？ 是的， 对对，就是叫《春》。 春啊。好吧，这样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嗨，早上好。 Hello， 大家早上好。 Hello， 大家早上好。 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飘，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牛奶咖啡等大豆浆配份油条，感觉还是汉堡那一样会和我味道。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飘，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睡醒一觉第一时间需要力量，带着梦想上班，机会就在不远地方。时间踢踏踢踏踢踏踢踏，匆匆忙忙，像个太阳宝宝满身光芒，快绽放快绽放，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吃汉堡那一样会和我味道，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醒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 送冰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无瑕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去拿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通风里等形成的风来到就很完美呀。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看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半点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观海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呢。另外呢，您还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在这个房间当中呢，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音乐学院的那些小秘密，请到的嘉宾呢是陈霞琪和董岱，他们分别是国乐系和指挥系的学生。 刚才放了一个扬琴的曲子啊，特别的好听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很多的网友啊，分别有这个陈霞超说点赞啊。 哎，陈霞超是陈霞琪的亲戚吗？ 应该是吧。还有飞鱼啊，写了一个带，然后给了三个掌声啊。我们是四个人，你看着办，你给了三个掌声。 是没有给谁掌声呢。 还有赵子龙说兄弟我来了，还有魔琴说带棒棒的。旭京说大山大山啊，还有赵子龙说加油啊。 大山是什么意思？ 应该就是带的意思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咱们青年说好多网友朋友都是用暗号来表达自己情绪的。 对，比如说上次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伍思琪，然后底下的全部都是伍思琪伍思琪，我们说是什么意思 啊？数字伍思琪啊。还有666啊，什么777888999， 各种各样的暗号啊。 对啊，没事可以刷刷小礼物，什么小浣熊啊，游艇啊，航空母舰、啊、 小浣熊和游艇啊，差的有点多， 都可以送啊。看到在我们的导播间里，我们的钱月老师也都非常的激动啊。回头让我们钱月老师也写个时评给大家啊。我们青年说钱月老师的那个时评已经断了大概有两个月了、啊、感觉我们钱月老师好像江郎才尽的意思啊。 钱月老师继续视频啊。 好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音乐学院的小秘密啊，邀请两位音乐学院的学生来了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说到了扬琴啊，除了扬琴以外，就是这个代代的指挥啊。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们平常比如说去剧院里面看这个音乐会啊，或者是合唱啊，指挥总是背对着我们， 对，总是看 到背影。然后最后，对，最后在戏幕的时候一个鞠躬。我很好奇的就是，指挥它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们在观众看的时候，反而理解不到指挥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过人问过我。 反正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指挥没啥用。因为我合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着别人唱。指挥那个感觉呢，我就感觉反正他只要那手一挥就可以开始唱了。 就别人唱你就唱什么，不看指挥的。 对对对。 对这个问题有人问过我说，那个没有指挥的话，乐队他没有办法演奏吗？就没有指挥的话，合唱团没办法演奏吗？然后，但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可能不需要指挥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三弦乐器、四弦乐器、五弦乐器以下，他们可以自行去解决这些。 五弦乐器就是指的五件乐器。 我刚刚可能口误，就是五件乐器以内。估计是只要是比较优秀的演奏员，他们基本上都可以比较不需要指挥。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听别人的声音。就是我们一个作品的完成，特别是多件乐器作品的完成，它特别是需要一个和谐。那比如说你的这个，可能你单独来拎出来听这个乐器很好，那你跟这个乐器的演奏跟另外一个乐器搭起来好不好，那又是一码事儿了。所以比如说优秀的演奏员他们会互相听，比如说我的声部跟你的声部是不是和谐。那当 超过了五件乐器，尤其是在乐队里面，一来少的说也有三四十号人，大的那种特别庞大的编制，乌泱泱一百多号人，那光靠演奏员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个特别复杂或者说一个比较难度比较高的一个作品的，那这个时候指挥的作用就是尤其重要的，他需要去指挥是统领全局，他需要去听各个声部的声音，你这边准不准，你这是不是跟别人是和谐的，你这边对不对，那他 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优秀的指挥是一定会听得出来的，特别是我以前还见过就是特别好的指挥在排列一百多号人突然拎出来一个，哎，你那边是不是吹得不准，就单拎出来一个人都能够拎得出来，所以他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个作品的它优秀与否一定是在细节，那指挥好的指挥一定是可以把控所有的细节。 这样吧，我们普及一些小知识，满宁你看啊，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合唱团的那个老师指挥的吧，我就觉得不符合标准。 哎，为什么呢？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给我一特写啊。 啊，是你这个 这就指挥了，是这样吗？ 他那个 不是，就是你就是然后最后 指挥的姿势， 我觉得就是 动作， 而且我们那小学班长指挥的时候最后还会来一个 抓一下是 这个 就是你先说说开场啊，但是你看人专业指挥会拿两根筷子啊，不是两根棍啊， 一根 啊，拿不拿都可以是吗？ 这个看指挥的个人爱好，但是如果说比较大型的，比如说80个人什么百来个人或那种很大的团，很多指挥还是会拿棍的，因为拿棍它其实棍指挥棒，哎，我怎么说棍去了指挥 不好意思被我带跑了 指挥棒它是一个手臂的延伸，就是当因为你看 怕别人看不见， 对，当然了，你说那么多个人他们要看谱子，他要专注于自己的声部的音乐，他还要去看指挥，他很多很多演奏员他是不会去盯着指挥看的，他很多是用余光去瞥的， 扫一眼， 他一定会用余光去注意指挥，哎，指挥在干嘛，那那个时候有指挥棒他可能会更加帮助乐队成员去， 那我们普及一些知识吧，是左手拿还是右手拿？ 一般是右手 啊， 对，一般是右手， 是因为右手顺一些吗？ 但是他要是左撇子的话，也可以理解，他可以用左手。 因为指挥这个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限制，就包括像您开始说的，就说还是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其实每一个指挥有每一个的风格，他们风格不一样。指挥的没有一个完全的标准，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说是错的。比如说有的指挥就说拍子我们要尽量的简洁，那有的指挥说哎，我那些多余的动作可以让我来帮助乐队成员们去完成音乐，那其实都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没有对错。 哦， 对， 那这个打拍子的旋律是好像有节奏的是吧？ 对，它一定是在节拍内的， 在节拍内的， 就是基本上说，就虽然大家有各自的风格吧，但是比如这个曲子是四拍的还是三拍的，那这个指挥要是打错了，那就肯定就不行了， 对，那就不专业了嘛。 对，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些指挥就非常的，就是激动啊！我看那个视频里面好多那种啊，就是。就这样就这种啊， 头发都弄散了， 对，然后特别激动啊，摇来摇去的，然后但是感觉人家音乐就是大家下面弹琴的都还是很正常，然后说他比较激动那种 啊，这个其实有可能会发生， 有可能会发生， 就因为指挥他其实很容易会被音乐感染，因为他是比如说乐队成员，他更多的可能是听到自己的声部的声音。 那说到乐队成员，我就有对指挥有一些想法了。我们经常会排那大乐队或是重奏，指挥他的那个动作，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的那个手。然后我们在底下其实是要把我们的那个整个人的状态，然后音乐感觉全部交给指挥，让他去带动。而他在演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就是要气口啊，要转拍啊，或者会提前会提醒我们。但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排练的那会儿，排练那会儿特别的严，就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排。 所以必须要听他的。 对，然后 我要不服他不行。 必须。 比如说我给他干一仗， 有一个他错了，那肯定要。 其实乐队成员有搞事情的。 所以说 不要把自己说那么无辜，乐队成员一定有搞事情的。 哎，这个指挥和乐队成员开始互相掐了。 这个细节我还是可以愿意听的啊。 确实 就是比如说啊，同样的一台戏啊，就是一个演唱那个 演奏 会嘛啊，然后不同的指挥可能会带动同样的一批演员不一样的效果，是这个意思吗？ 完全不一样。可以完全不一样， 包括那些演员的那个， 就是同样的曲子，同样的曲子， 因为指挥的要求不一样。就像之前说的，就是 只会站在指挥台上、嗯、那大部分情况来讲的话他还是可以，就乐队成员你还是得听他的， 就得听他的。 那对，那对于、对于那些 就跟我们青年说一样，对吧？ 对，都听你的。 那这种情况下 也有上来打架的，我跟你说。你说， 就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指挥会对音色会有不同要求。 嗯， 就比如说我更加愿意，比如这段旋律，我更加愿意让它比较的拉长一些。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吟唱一般的一段旋律。 嗯、 那另外指挥可能会觉得，我觉得这里应该要更加的，比如说呼吸口更加大一点，或者我并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浪漫派或怎么样。 嗯、 所以不同的指挥对于同一首乐器、同一个乐团，它可能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要求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谱子上面，比如说它的强弱、它的停顿、它的节拍是有要求的。 有。嗯、就是 指挥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发挥自己的二次创作。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原来有位老师说过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嗯， 他说指挥就像是作曲家的辩护律师， 嗯， 你要把他那些优秀的东西全部发挥得很棒， 嗯， 那你要把他可能会出现那些错误你要把它隐藏起来， 嗯， 所以嗯，你说， 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这台戏没有演好的话，会赖指挥？ 会，经常会 背锅， 就背锅了，就会。 有时候作曲家，比如说坐在台下啊，听着你们这个、这台这个音乐会啊，然后回头以后转身就说：“这什么指挥啊？” 会啊， 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种可能性 啊， 因为作曲家跟指挥其实他们当然会有的会有。关系就不错的， 有沟通、 有沟通的，或者沟通良好的话，那也有可能就会觉得作曲家就会觉得，哎，这什么呀？ 嗯、 然后指挥就觉得， 我想的不是这样的， 是啥？就有时候会有这种矛盾冲突存在， 嗯、 因为作曲家就是他有他的立场，那指挥也有他的立场， 嗯， 所以但是更多来讲的话，一个优秀的作品，他要完成一个演出，那肯定是要多方协调，会多方大家互相沟通理解， 嗯、 这会可能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嗯。 霞琪，你这个切身感受啊，因为他是站在指挥的立场，你是站在台、就是、 演奏者 演奏者的立场上啊， 嗯 啊，你一般都是怎么搞事情，这个跟指挥的啊？ 我这人还比较善良的， 比较善良， 不搞事情，对， 嗯， 但是。 有那种就是群殴指挥的那种现场发生、 啊、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少吧， 比较少啊。 就是我觉得吧，一个专业的或是有素质的一个演奏员来说、 嗯、 就是你对指挥可有情绪这没问题， 嗯， 但是他在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他的要求还是要在职业上要非常的绝对服从， 嗯， 就你可能这首曲子有十个指挥你已经跟他们演过了，这个指挥你觉得是最差的， 嗯，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指挥你觉得他的那个情感你不舒服然后你就不配合， 嗯， 因为你还是得按照， 要照顾整体， 除非是他真的拖拍了少拍了，那要说这个是谱子上面的问题，然后其他都要服从，这是如果有情绪，但没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三个人到四个人以上，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指挥，特别是现代作品或一些比较重奏啊、 嗯、 每个声部可能我就四个小节来一下，四个小节来一下，然后还会突然间就是进入的拍点不一样， 嗯， 那需要一个指挥，他在那里一直咬着这个拍子，包括指挥提醒， 嗯， 哦，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就不用那么的累了， 嗯， 因为假如没有这个指挥，我试过有一个曲子，就是我自己改编的一个曲子叫《秋夜》， 嗯， 待会可以听到， 嗯， 它里面我们就三个人合。但是我写了我要的东西，通过我在里面演奏，然后三个人他的听觉就是平衡的， 嗯， 那我听我可能就听到我自己大声别人小声，这个平衡性就失去了， 嗯， 所以那次那场演完之后，我在底下在看自己视频，我就会觉得很多不足， 嗯， 如果有一个指挥然后过来，然后我跟他说我要表达什么，让指挥来帮助我进行三个人的调配，那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质量上的调配，一个提高 啊， 对，因为指挥它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这个感觉，指挥就是亦师亦友的感觉啊， 嗯 啊，然后有点像拍电影的导演。 对， 对，我记得，记得啊。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指挥的名气大过这些演奏家？就是说，本场音乐会由谁谁谁指挥？ 有啊，我就听过啊，吕佳老师 啊。 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国家大剧院的驻当年的驻院艺术家。 其实我觉得这 所以如果指挥和演奏家相比的话，比如说啊，假设啊，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和一个非常稍微差一点的指挥啊，和演奏家一块儿去同台去做的话，可能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可能会把这个调动得更好，是这意思吧？ 对，整个乐队不一样。 哦，看来就是董岱还那个这个专业还是很厉害的， 统领全局嘛。 对，就比如说在这个陈霞琪稍微 low 一点的时候，他能给他提高一下， 对， 是吧？ 嗯， 是这意思啊。 嗯， 所以做好也不容易。 对，我们看到现在直播平台有很多，哎，你们的小伙伴来了。 嗯， 有一个叫浮生若梦的网友说，我家男神6666啊，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应该是我的朋友吧。 哎，好吧，啊，还有这个旭金说耍棍嘛，啊，这可以，指挥可以叫耍棍吗？还有 耍棍不是孙悟空 吗？说奇迹厉害。 嗯， 这个不太一样吧。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朋友说，我给来四个掌声，哎，谢谢你。 嗯， 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啊，比较好奇的就是指挥的时候啊，什么样的手势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嗯， 指挥的手势它不会每场都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代表着音乐的意思，就比如说我的手啊，假如我这个比较这一段比较连贯，可能会比较的柔和一些。嗯，那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代表的意思是比较，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整个的句子，它是比较连贯的。 嗯， 那比如说我的手是点状， 嗯， 或者说比较的有停顿的话，那可能比如说这段可能有跳音， 嗯， 或者这一段可能要更加的每一个音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指挥的所有的这些动作，所有的这些手势都是随着音乐来的。 嗯， 所以很多一样的拍子，一样的三拍子，可能会被打成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形状。 哎，那如果是很大的一个乐团的话，他们反应得过来吗？ 对啊，万一看不懂你什么意思， 或者是余光没有瞟到怎么办？ 对啊， 我们好操心啊。 你比如说霞琪，他可能本来是想激动一点，然后你这手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指挥我看了很多指挥，我知道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下。 哦，就是那个 起拍 的一下啊， 他可以花很花，然后还是会回来。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曼宁小学的时候合唱的时候有没有看指挥。嗯，我从来不看指挥。 哎，我没有合唱，都是独唱。哎， 哇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反正我就觉得我们那指挥都是瞎指，我们都自个儿唱自个儿的，他指挥他自己指挥自己的。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唱的那个歌曲没有很大的发挥的，当时发挥的 黄河大合唱， 对，所以大家都那么唱，然后也没有很多这个细节的处理，所以有没有都 对，然后还分声部嘛，然后这个这边先唱，那边后唱，反正大家也都挺乱的，最后只要合起来了，只要就行啊。 嗯， 但是唯一羡慕的就是指挥穿的衣服和我们不一样，他可以穿个裙子，然后还挺好看，我们穿的都是校服 啊，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那你们那个时候的指挥他是学生还是老师？ 学生啊， 学生 啊。 那他 都是跟音乐老师关系好的，知道吧？ 是这样。 看来你那个时候就跟老师关系不好，只能被在合唱是吗？ 因为我唱歌跑调，老师基本上说你只张嘴不许出声。我说好了。 那应该让你去指挥啊，因为这样你不用唱啊。 不行啊，我怕大家来打我，你知道吗？因为我 怕大家造反。 对，唱歌跑调没办法。嗯， 其实如果说是比如说这种合唱团不是很难的哈。 嗯， 那种指挥的话一般就最基本的应该要掌握，第一他拍子给你们打对了。 嗯， 比如说你的合唱团，那你们那位指挥他一定得把拍子给数对了，不能一下快一下慢，他至少是个均匀的拍子。 嗯，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们分了声部，不是齐唱，而是那种有声部的，比如说男高女高、男低女低，像这样子类型的话，那他一定要把声部的进入给你给对了。 嗯， 那只有把声部的进入给你给对了，你这个才听起来是和谐的，而不至于比如说本来我在第一排进的，我咔咔一下我给第三排进了， 嗯， 或者是怎么样会出现这种失误。所以指挥还是要更多的去听，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特别特别会聆听的一个人。 嗯，声部啊，曼宁肯定懂啊，我就不懂。 你们那时候黄河大合唱还不是还分了 黄河大唱应该至少有三个声部吧？ 我感觉就不是声部，就是顺序，他先唱，我后唱。 啊、哦，是这样啊、嗯？你们在这个音调上面没有变化？ 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是音调，他告诉我高八度，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度。 那。 然后我还在这儿侃侃而谈，跟指挥家、哦， 感觉好像很懂的样子哎。 和古典艺术家 哦， 其实我内心非常的忐忑。嗯， 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指挥是一个歌剧的乐队的指挥，那个时候是我在看他们的彩排，然后那天可能指挥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就发脾气了，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指挥会说话，你知道吗？就我们一般正常的、非常大型的正式表演的时候，指挥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但是在彩排当中，因为他要协调他的统筹，他会给别人讲，讲到其中的一个小，应该是小提琴，说这个声音给的太高了，要低一些，低一些，然后好。然后说好，我们再来一遍，然后大家一起来一遍，然后突然那个声音又太低了，然后说又太低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说哦，原来指挥脾气原来很大的，因为有这样的情况。 没事，曼宁，你直接上去打他。 我作为一个观众，还是算了。 告诉他，我可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青年说的当家花旦，是不是？ 我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那没事儿，那可以理解啊。 那个时候看的时候还是觉得哎，跟平常在看正式的演出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深入到他们的这个彩排过程当中，你反而会发现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真正的一个音乐，比如说我们上舞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彩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观众看到的是舞台上的指挥以及演奏员，那更多的时候我感觉是不是音乐会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上了发条一样，就是你只能往前走，你没办法停下来，你也不能后退，所以他就是已经是像一个自动化了一样，就是你上来之后哪怕出了问题，指挥也不会停下来说啊你自己怎么错了或怎么样，他只会跟他说 只能走过去， 只能救回来，就是看指挥能力了，比如说有什么失误，那指挥说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场给救回来， 所以指挥的气场应该要很大， 对，指挥必须要想，就是而且得反应快，你必须拿可能哪部声部别人出了问题，你得想尽办法怎么样把接下来的好好的完成，不然的话就真的死台上了。 所以指挥的年纪我感觉要相对其他的演奏家要大一点。 对，一定是因为指挥需要年纪的沉淀，他一定是需要一个经历阅历的一个沉淀下来，你才会了解到以及能够控得出这个场子。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83000人了啊。但是感觉人数还是少啊。如果支持这个霞琪啊和这个董代的，可以抓紧这个继续的发朋友圈啊，让大家来关注我们啊，刷刷小礼物啊给曼宁啊。曼宁可以再 曼宁再转送给张悦哈，可以。 曼宁可以再买一些这个好看的衣服啊，对吧？养家糊口嘛，没办法，做早间节目就是不容易，是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和霞琪来聊一聊他的扬琴和二胡。我最关注的是二胡，因为我曾经小的时候学 也接触过， 弹过，就拉过。 好。 没拉成功，就是我回头给你交流一下，就是反正花了不少学费，我那老师反正逢年过节我给他发一个祝福语，从来他不回 不想认你这个学生。 好吧，我们听小段歌曲。

水平比较差啊。还有呢，就是扬琴呢，不仅需要有节奏，还要有需要有力度啊，力道，就是手臂的力道啊，等等等等吧。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维尼送了一支红玫瑰，你看着办吧，四个人哈。还有这个旭京送出一只泰迪熊，你看着办吧啊。还有月这位网友说霞旗棒棒的，还有茉莉花说带你真棒， 所以都是他们的粉丝。 对，旭京说表白女神，赵子龙说兄弟六六六啊，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把你最想说的话都和大家发过来啊，比如说曼宁长得很漂亮啊， 这怎么还可以给人家固定内容呢？ 这种都 虽然我很想听哈、啊，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扬琴吧，霞旗的这个扬琴确实是听起来非常的 学了很多年， 对啊，学了很多年， 对，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到现在十几年了。 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大家吗？ 有，就是像现在我的那个导师，就研究生导师是李玲玲教授，他也是博士生导师，就是对于扬琴来说，应该说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基本上学扬琴的都知道他，对。 好吧，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作品来了解一下这个霞旗现在在研究生领域正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改编曲目，是吧？ 对。 具体一个情况，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就是对于作曲这一块吧，我跟之前已经提过，就是蛮喜欢的。然后我又在扬琴上面有很熟悉的一个学习练习，对扬琴可能也很熟，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我自己，然后扩展一些对作曲这方面的学习，然后让扬琴能够得到更丰富的这种提高，也能够把自己的那种音乐给他通过扬琴然后表达出来。我在本科的那会儿，就是我问我老师吴欢欢老师，我说老师，我想写一首曲子，可不可以？然后他说行啊，你去写啊，明年期末你就考呗。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当时对于作曲来说，因为中国音乐学院里面就有教四大件嘛，什么和声曲式，所以那么学到曲式的时候，基本上整个曲子的框架已经知道了，再加上我以前对音乐的一些理解，我就开始尝试开始写，然后吴欢老师就很支持，写了一年终于是写出来，但当时并不是理想，就是很困惑，我说总觉得哪里还不够，所以刚好我遇到了我的那个作曲老师王珏老师，他遇到他，我就说这怎么回事？那后来他可能看出我一点，我这个人就是有点迷茫吧，当时的那种状态。他就整个过程，他其实对于作曲的技能上面不是很大的那种教学，他更多的是让我就是如何去表达自己，去认识自己。 这很重要。 对，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问我，你这首曲子要表达什么？每节课他都说。你这个音要表达什么？他每问，到最后我自己就把曲子写好了，就写出来了。那首曲子叫《四股幽情》。 这样吧，我们来听一下啊。 好。 哟，这好像 这是。 这没有指挥配合你吗？ 一个人， 我就是指挥。 还挺帅的哈、啊。还挺帅的。起这个范儿了，你看，怎么还不敲呢？ 声音要大点 啊、哦！声音要大吗？ 最大， 这已经最大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器的原因啊。 现在已经有了 啊，现在有一点了。霞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曲子的背景吧，或者说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呀？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武侠一点的，就喜欢的是那种慢节奏，那种古代的那种气，鼓楼古建筑，包括这前面我都是要想营造一个大家回到远古的那种气息，所以它很慢。 远古和古代还差着好几千年呢啊！ 对，口误口误，就是 远古，我觉得是就光着身子穿着那个 盘古开天的时候是吗？ 大概差不多是 明朝、 汉朝、 啊、 汉朝，或是更华丽的唐朝都行。但每个人， 所以节奏一直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很慢的， 嗯， 到后面会开始进高潮。 嗯，所以你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王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写， 没有， 而是一直引导你，你想怎么写。 对，他一直问我、嗯、你要说什么、嗯、你要表达什么。 嗯， 他只问这个问题。他也是我对于一个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思考嘛、 嗯、 我觉得现在的那种咱们现在节奏都特别快，信息量特别丰富、嗯、可能 这是霞琪在研究生阶段自己创作 本科 阶段自己创作的曲子，叫做思古幽情啊。 后来我听到了王老师的评价，说写得很好。 嗯， 嗯，王老师是你的作曲老师啊。 嗯， 对的。 嗯，研究生阶段你在，因为你现在已经上研究生了啊，研究生阶段你现在在主要做什么方面？ 继续努力原创。另一个是因为我的导师李林老师他也研发了一个 mini 小扬琴，联盟 mini 小扬琴、 嗯、 所以我被他这个声音就很小。 嗯， 那扬琴其实 很方便携带，是不是 方便携带、 嗯、 而且他声音也特别可爱。 嗯， 我一开始听到我就喜欢上了。 嗯， 并且我想我自己的专业扬琴我可能要搞原创，那这个我其实可以普及就大众，让大家认识扬琴其实也可以这么可爱的、 嗯、 那么俏皮的。因为我在研究生我就一上来就开始改编一些曲子 啊， 然后并且我还发到我， 所以你要改编一些曲子，在研究生阶段，本科是在创造曲子 啊，不是， 嗯， 应该是这样，就是 mini 小扬琴我可能会更多的改编，然后在扬琴这个专业上面我会原创一些作品， 就是大的扬琴啊，就是原来的扬琴， 传统的 传统扬琴还是希望自己写一些新的曲子， 对， 然后呢，这种 mini 的小扬琴就可以改编一些曲子，那你想改编什么样的曲子呢？你比如 那是不是就是比较 对，因为我觉得旋律是要挑的，对，你比如小苹果，你能给它改编成扬琴吗？ 嗯，这首还是比较雅俗共赏的曲子，我个人可能会 就改编 会改一些轻音乐吧， 啊、 像宫崎骏音乐的、 嗯、 啊，对，或者是像月亮代表星。代表我的心这种曲子我特别喜欢、 嗯、 就是那种温柔的曲子， 我想各种尝试通过扬琴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曲子。 嗯， 嗯，很棒。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这个刚才听到了张悦的呼唤啊，现在我们的网友维尼还有旭金都送上了小泰迪熊还有红玫瑰，这次可不只是一只啊，送了很多。 我觉得网友旭金真是给力，一个不差，就只送了四个啊。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接着继续送啊，我们的这个互动量呢现在已经来了90000多人了啊、 嗯、 希望大家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嗯，这个扬琴呢是霞琪在本科阶段自己创作的曲子， 原创曲目、 啊、思古幽情。 对，然后这首曲子其实为什么前面会有大段的这个慢板、 嗯、 虽然中国扬琴有很多传统乐器也很慢，但是、 嗯、 可能时代不同了，大家很难体会到这个音乐的感觉呢，所以现在很多的扬琴作品都是特别快炫技啊什么、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希望为什么一首曲子不能大部分时间都很慢，让大家去体会扬琴它自己本身的音色。 嗯， 啊，所以、 就是、安安静静的听。 对，它到后面会有一个大概1分多钟的快板，那个就是一个、 嗯、 我对一个理解吧，对现在很多大量的那种快速作品的理解，我就编了一个像时间快速流逝，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又回到了原来的那种慢节奏。 嗯， 是一种对人生思考，当时就是完成了这个作品。 嗯， 对， 所以这样看来其实霞琪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嗯，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 嗯， 说追逐这个商业的气息啊，然后快一点炫技啊这种感觉啊、 嗯、 但是你不排除就是说你这个会不会炫技啊。 嗯，他这个炫技的话肯定就像那个春已经算是特别的炫了， 就那种很快的、 嗯、 啊， 难度，对， 嗯，明白了。我们其实也特别想听听你的改编的曲目啊，宫崎骏的没有吧、啊、能带来了吗？没有， 宫崎骏的没有，但有一首叫做《永远在一起》，是前段时间录的，那两个小扬琴。 对，嗯，永远在一起啊，我们来听一下吧。 好， 嗯， 这个就是那个迷你扬琴吗？ 迷你扬琴 啊，这是迷你扬琴。 对， 哎，果然。声音不一样哈， 哎，这个迷你扬琴，如果听众朋友在开车的话，可能看不到啊。我们来给大家描述一下，有点像小朋友，就是敲的一个那种益智类的那个 对 音乐啊，音乐这个音乐器啊。 它的这个尺寸是传统扬琴的一半有吗？ 嗯， 那更小，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再小 啊， 对，就大概一个谱架那么宽的。 霞琪今天该带来一个。 嗯， 谱架，对对对，我们看到现在它就是放在谱架上面。 嗯， 为什么是要需要两个人一起来演奏呢？是一个人不够呢，还是 因为太小了迷你啊？因为迷你的太小了，两个人在一块儿音量可以增大，是这个意思吗？ 嗯，可以这样理解。但更多的它是一个主要的主奏跟伴奏、旋律跟伴奏的一个配合。 嗯， 对，就像一个大扬琴，它其实一个人也是无法完成这样丰富的一个色彩。 跟传统的扬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除了大小以外， 嗯，它就是大小音色上面的，它只有两个半八度，而且是比传统还，就等于说我们一共传统有四个多八度， 嗯， 它这个就占了我们最左上角的那个八度，两个八度， 嗯， 两个半八度这么一点点， 嗯， 但其实已经够了。 已经够 、嗯，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初学者嘛，两三岁、三四岁拿起来玩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像我有时候有别人拿着吉他就出去了，我扬琴其实为什么今天没搬过来，确实也是挺大、挺重的。 嗯，那就是人家都是搬着吉他， 而且 霞琪要开一辆货车，对吧？比如说人家说约着女孩一块去酒吧啊，都背着这个吉他，骑着单车。然后霞琪就是开着货车，然后货车后面放着扬琴。 那扬琴的架子也不太好拿， 对，也是蛮重的。 对， 得连两三个人一起。 所以迷你扬琴还是比较好， 而且它这个啊，现在就是mini 小扬琴的话是一类，然后 mini 还有中音扬琴、低音扬琴，到时候这个会像是一个重奏一样，就是高音、中音、低音还有常规的整个系统，你需要哪个声部都会很方便，而且便于携带。 嗯， 这个的话就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它的这个体积而锲而止步，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有中音有小的，已经是可以就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嗯， 以后就可以有一个扬琴小乐队一样。 没错， 李玲玲老师她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我们再听一首吧。啊，这也是用扬琴改编的， 看来张也没听够。 这是用大扬琴改编的啊。 它里面有两个是蝶梦中音扬琴，还有一个是 mini 小扬琴。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乐队的一个，可以这样说，一个小的组合， 就是三重奏。 嗯，好， 它不需要指挥。 好，来听一下。 56支民族汇成一支。 你看，我终于知道你唱歌跑调了。 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好听啊。 嗯， 哎，这样节奏就非常的欢快了啊。 但为什么要好几个扬琴混合在一起呢？是因为音量的原因还是和声的原因呢？ 刚才说它有的是中音呢， 就是三个人一起交织在一起。 看来我是真不懂啊。 看来你需要多请我们的这个大咖带你聊一首的这个系列里面 的 嘉宾来跟你讲一讲。 就是大咖带着张悦来聊艺术。好吧，这样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以后继续回来啊，我们和这个戴戴一起聊一聊他的指挥啊，以及他在作曲实践课上的一些内容，好吗？ 嗯， 啊，我们进一小段歌曲，然后呢让曼宁来接棒啊，我这个稍微的离开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啊，要出去开个会。 我以为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学扬琴了。 找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马街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热闹的人行横道，我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热闹的人行横道，我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首歌曲呢？ 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的动机，我们一般叫动机，是来自于我在高中时候的一小段旋律。后来也是因为其实这本作曲实践课就是王爵老师开的，所以也是因为在他课上，然后我就把它发展并且完成，成为了这样一首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王朝，就是不也不叫王朝吧，就是魏晋时期。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的一些对那个时代，所以我当时就向往了那个时代，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曲。 所以这个就是有那个时代的风格在里面。 应该说是我想表达的风格，不一定完全是那个时代，但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这个作品的创作时间大概用了多久？ 创作时间可能用了，其实也没有多久，可能两天不到吧， 契合成的 差不多。因为最开始的动机是我本身就拥有的，然后后面就是把它发展，然后把它完成。 听一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个自己满意吗？ 自己我其实还挺喜欢这首歌曲的。对，当时的演唱也是非常棒的一位演唱，就是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学生郑成文，演唱的非常棒。 确实。所以一开始啊，因为有一些我们说作曲家也好，作曲人也好，他们有的时候自己创作完了一个作品，然后说听一下吧，啊，我不想听，不愿意听自己的作品，又觉得可能是有瑕疵。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作品刚刚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改过一版，但是那一版被王老师，我戏称他老王，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那一版的话，是之前我听了别人的建议，就是别人会觉得我这个，比如说伴奏肢体会好像是不是单薄了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当时想了想，我说，是好像有点啊。然后我当时没有完全是遵从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把它修改了。 你把它改成什么样了？ 就伴奏会比这一版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就会比如说肢体上会更加密集一些，就听起来会更满一点。然后后来王老师听过我的第一版，他很喜欢，后来听过我改的那一版，哇，就 生气了， 就生气了，你怎么这么改，你怎么样。然后我反正就回去之后，我把两版自己做了比较，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版的感觉，然后我就把第一版稍作修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中间也是有一些曲折的。 对对对，这个给我的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要更加去想看自己想表达什么东西，更内在的东西。是因为比如这是你的曲子，可能别人的建议是别人认为会这样会更好一点，但是最后做决定，最后的成品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想，哎，这个到底是不是我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在绕了一点点以后，发现一开始的那个还是自己最喜欢的。 对，还是我最喜欢的。 确实听起来非常好听。今天呢，我觉得你们俩今天在 PK。 今天霞姐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作品，不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下期都是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哦，刚刚之前听到的是我自己原创，还有一些改编，还有就是有一个是用了电子 MIDI 的技术去导入的一些音乐，就是制作的一个音乐，像有一首叫做《且听风云》，这首是我第一次《且听风云》，不是这首。 你继续说。 嗯，那么就《且听风云》，就是用扬琴的音色，还有箫的音色，再加上雨的音色进行一个混合，然后尝试。 嗯， 也是在我学习作曲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习作吧。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 当时我把它送给我妹妹，因为她刚好生日。 嗯， 然后给她创作的。 她喜欢吗？ 她很喜欢，她挺感。那这不是我创作，是改编的。 改编的， 对， 来听一下。 喜欢他啊，然后我就在制作，其实就纯喜欢。 这个改编成扬琴演奏的话，主要要改编哪些？ 在音色上的一些调配，音色上的，它原来是一首钢琴曲子， 对， 听到的声音是扬琴的反主角。 非常好听啊，一直有这个下雨的淅淅沥沥的这样一个声音伴随着，感觉听了更伤感了，有没有？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侠琪的改编的作品，在这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假期在教的学生吗？ 啊，就是本科在外面兼职，然后教了一些学生的一些照片。 哎，这个他们手里拿的 是琴竹筒，就是装琴竹的， 装琴竹的筒啊。 对， 他们应该都很小，像小学。 对， 还跟他们一起去拍了一张照片。 对， 教小朋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感觉像自己当年小时候学的一样？ 就是很快乐，在教他们的同时，也是在自己的学习。还有很多很多技术上的障碍还是因为在教他们的那个过程中，我自己突然就会了 啊。是吗？ 对， 教学相长。难道不会因为你教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学不会而生气吗？ 对，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学不会，怎么让他会。在想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就细微思考这些机能上，然后去讲解，而自己就会更了解了。 这个是 我考学考试，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我们中国音乐学院期中期末都有考试。然后老师就坐在前面，就像评委一样，特别的严格，特紧张。然后当时我们就开始演奏，每个学期有一次。 这样的考试一般考核的是什么？你对这个曲子的熟练程度，这曲子是你自己选的还是老师指定啊？ 这个是我可能这学期学了几首，完了就这首想弹了弹这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下，然后大家就不停的进步，一学期一学期的。考试的过程有伴奏，那后面有打击乐。还有 现在每天还要练琴吗？ 现在还是需要的， 每天练 一到两个小时。 每天都要练一到两个小时。 对， 还是非常的辛苦。这个是 音 乐弹拨比赛。 对，就是全国的一个比赛， 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这个获奖了吗？ 这个当时准备也不是很充分，就只是去，我就抱着一种就是参与的态度去参加这个。因为当时还比较小嘛，很多东西还没有谈好。 那个时候你多大？ 大几来的？大二吧。 你是上本科的时候？ 也是本科。这是我们联盟飞鼠在扬琴乐团在录制节目的，就是录制音频的时候。 扬琴乐团里面有几个扬琴？ 就我们现在成员有很多了，有50多、60多，可能更多。 有这么多人啊？ 对，还有一些毕业的师姐。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应该是， 这是我的。对， 你是穿黑色衣服的这个？ 左边，对，左边那 弹钢琴的这一位。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是在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厅，这里面拍下来的。这个当时是一个双钢琴的一个演出，就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般钢琴是一个独奏乐器嘛，它是就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人在台上，以及比如说协奏曲的时候也是一台钢琴和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乐器。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钢琴的一个表演，在两台钢琴一起在台上演出。 当时是什么曲目演奏的？ 当时我还真有点没有不记得了。 年代久远了是吗？ 对，那个这个是本科时候的一个演出。 这个是 我很喜欢的一幅画。这个是一位，就是当时我去参加一个就是慈善画展，这里面他画展里面所有的画都是由一些自闭儿童他们所完成的。然后这幅画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一幅，他因为自闭儿童，其实我平时生活中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很多的去接触他们的，包括就是接触不多，就更难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但是我觉得这幅画有时候可以小小的揭露他们一点他们的内心情感以及他们的笔触，我觉得这幅画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你为什么会单独喜欢这一幅呢？ 其实他那幅画有很多，就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画，然后这一幅我能把它拍出来的原因是，能拿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买了这幅，所以我怕其他的会侵犯版权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把这幅画的照片发出来了。 这是一个自闭症儿童的作品。 对，非常，我觉得他们非常美，他们画的一点都就是甚至会 惊艳到你是吗？ 对，惊艳到我。这个很有，这个是我们当时是在小学实习的时候，因为我本科是音乐教育方面的， 对， 所以我当时是在小学实习的时候给小学课堂上课， 上的是音乐课。 孩子们特别的好玩。 孩子们好像每个人都拿了自己的乐器。 对，他们课上是要求是必须比如说必须带有那口风琴，就或者是必须带有某一种乐器，他们会提前会有要求的。 他们带的是都同样的乐器吗？ 有的时候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一样的。 不一样怎么教啊？ 就比如说根据上课的内容，可能老师会提前准备多少个沙锤或者多少个三角铁，然后根据当场课我们可能要学习的某首歌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派发给乐器给孩子们，然后来让引导孩子们去完成这样课上的一个音乐实验一样。 这个是谁在做饭？ 这个很好玩。这个当时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学习，然后当时学校好像是住不了，然后我们和朋友们在外面自己租的房子。这个是我们当时看，其实是煮的，看上去那么好看，其实就煮了泡面。 就只是泡面而已。 然后我们当时就各种切菜呀，然后努力把一碗泡面做得更好看一点。 过程还是很享受的。 对， 这个呢，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拍的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当时是在学习的状态。 这旁边有药啊？ 啊，那个是就是胃药好像是。 因为学习那个时候是不是比较紧张？ 对，学习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压力嘛，然后紧张，然后身体，现在想来身体还是第一位的。 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拉手风琴的时候，应该可能那个时候太小，6岁吧，离谱子太近了。然后就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戴上眼镜了。然后后来发现我弟弟弹钢琴，他应该是1年级的时候。就起码我可能坚持到了3年级才戴眼镜，他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学习艺术的过程当中啊，学习也好，学习其他的艺术或者是其他兴趣也好，要保护自己的眼睛，不要从小的变成了一个小眼镜啊。 对， 这个是霞琪在 指挥， 在指挥 那个民乐队 来抢饭碗了。来抢了董代的饭碗。 对，当时那个民乐队也是刚开始组建，大概我在，然后就跟那边的音乐老师啊一起把这个乐队慢慢的组建了半年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机会。对，当时那个乐队应该有70-80个小学生吧，一开始特别艰辛，那些孩子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乐队。 这一张， 这是我，这是 这张，这怎么看起来比较沧桑呢？ 这张我记得应该是国庆吧，那段时间每天都是10-2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吧，然后就是为了录制刚刚的一些作品啊，我们经过一遍不行，第二天接着再录，第三天接着再录，就是为了更好的呈现。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音乐过程中，其实我们不想说一点一点的把它拼到一块，我们想一气呵成。又没有经过排练，我们就 所以用了很长的时间， 用的时间啊，还要做，所以 这个也是你在指挥刚才是吧？ 对， 有这么多是小朋友哈？ 对， 小朋友会听吗？会听你指挥吗？ 会听，那一开始就是很艰难，要教他们各种基本的手势。 你要先让他听懂， 对，要听懂 他才会能够配合你。 对，一开始他们排的一首曲子叫《喜羊羊》，噔噔噔噔噔滴答噔噔噔噔，还是他们现在挺好的，进步很快。 老师感觉听出了一丝这个老师的这种欣慰啊！我发现你们俩真是掉个了。现在这个霞琪反而有很多的情况是在教小朋友，然后学音乐教育的董代呢，然后变成了一个指挥家。 没有没有，我现在还算是指挥的一个学习道路上的学习者。对， 未来可期。这个 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它是更深的一个活动。 你们还是实践活动还是很丰富的。 对， 我们学校能给我们提供的上台机会还是很多的，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平台，让我们去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这样你们的实践机会越来越多以后，其实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反而让自己更加成熟，不再那么学院派，相比来说是这样。我们时间来到了9:52，今天还是过得非常的快哈，在欣赏了很多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经历的一些生活还有故事之后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两位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霞琪先来。正在思考。 我觉得嘛，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做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 根据自己的内心去走，那是不会错的，因为以后后悔的肯定是自己以前没有跟着内心走的事情了。 嗯， 对，我喜欢音乐，所以我坚持。 嗯， 我的话，其实我不知道今天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会是喜欢音乐跟学习音乐的。 嗯， 就其实我想法会有一点，比如说如果说你学习音乐只是家长让你去学的话，我觉得你要看清楚你自己想要的什么。 嗯， 就如果你是真心喜欢，还是仅仅是因为习惯，还是说你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所有的音乐它是一个可以给人带来享受的事情。 嗯， 正在学习，如果你真的喜欢它，那么我觉得可以好好的享受它。就如果你正在这个摸索的道路上，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更多各样的音乐，不同的音乐领域可能会给你带来全新的一种体验。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的青年说，我们明天再见啦。